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上好，今天是一个周天的早上，不知道大家心情如何呢？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和珊珊在这里一起陪伴大家的早晨，我们是微微一笑。 今天是一个周日的早上，我是想问一下大家，平时都是说周天呢，还说周日呢？我是珊珊。 好像是南方和北方的差异，对吗？ 怎么又开始产生南北方的大混战？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是跟一个朋友说，那我们就周天见吧。他就问我说，周天是 周 几？ 天天见好不好？他问你周天是周几吗？ 对，他说周天是什么鬼？然后我就在想说，原来大家都说周日不说周天是吗？ 我们说周日比较多哎。 你知道我们那边说晚饭叫下午饭吗？ 到底几点吃？ 六点吃。 哦，有的时候可能你们天黑的晚的话，说下午饭也无可厚非， 天黑的 是不是？ 天黑的晚吗？再晚也不会晚过北京。最近北京已经开始五点天黑了吧？ 你知道吗？我不是前两天刚去了三亚吗？我在三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每天天黑大概是六点多，将近七点的样子。晚上有一天晚上，我是晚上六点多吃完晚饭，然后再出发出去玩，那时候天还是亮的。然后我回北京那天坐飞机到达的时候是下午五点，我出机场的时候我还没有反应，然后我妈说怎么这么黑呀、啊？哎，对哦，怎么这么黑呀、啊？ Corona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房间，他说 Morning， 早上好，唤醒童年的歌曲，唤醒童年的歌曲， 什么歌曲？你说周天还是周日呢？我觉得好像在我们来看是周日，然后星期天， 对，是这样的， 对吧？不知道大家是什么习惯？ 反正就是今天还是一个休息日，不知道大家现在起床了没？如果是起床了，一定要和我们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好的，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 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我们看到 Lucky King 也来到了直播间。Lucky King 早上好。那要告诉大家我们整个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这两个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您可以在花椒直播的平台上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点击关注。您可以在北京时间的这个平台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个房间，然后点击关注。然后呢，您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 先关注， 然后再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平台上，不仅和我们文字的互动， 同样的还可以通过图片和我们进行互动。那自从我发了几次珊珊没有 P 过的照片被他严厉的批评并且阻止并且以绝交威胁之后呢，我决定不发珊珊了，我发一发直播间的树啊花花草草什么的。 我打算啊去这个九八二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啊发一发我自己 P 过的照片 然后我就去举报你。 没有，亲爱的朋友们，我要去发喽。然后发完图片之后呢，我还会问大家美不美，如果没有一个人接美我会很尴尬，所以你们要加油好不好。 我觉得你应该三个直播间互动，就比如说问花椒直播说花椒直播的朋友们，我在那儿发的照片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好玩好玩，这个好玩。 然后在北京时间上问说我在花椒直播上留的那个言是啥意思。 嗯，行， 对不对。 好嘞，我现在要发一张啊。 Verona说因为刚刚播的那个是百变小樱的歌曲，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早的就会跑回家看。我想问一下是哪一首啊，是我们的丹丹丹丹丹。 你问我我会知道吧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拍拍手。 OK。 怎么还出这个调了呢？ 我们来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啊，很有意思，是一个美国人啊，他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他呢跟着他的妈妈学会打结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打结嘛。 打结啊。 对。 我还以为打碟呢。打结吗？ 对。 就是不许动。 IC 卡。银行卡通通交给我密码那个打结是吗？ 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才是这个打结吗？ 没有，是用绳子打结了。 中国结是 就是各种 运结， 各种各样的结，各种各样的结。 温莎结 有这种结吗？ 领带啊， 就是反正什么加一个温莎不会错，对吧？你看温莎花蜜，温莎节，温莎古堡，温莎公爵，什么都可以。 温莎 SKTV 四处招商，招商把钱打进来，听到没有？ 那旧金山的这个温蒂 Chan 他的名字叫做，然后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别的什么事儿都不干，只干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打结。然后呢，我觉得我说打结儿好了，好不好？总觉得好像一个洛杉一个旧金山的艺术家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研究打结，好像洛杉矶这个城市都要被抢光了一样。 哎，你知道吗？我为什么笑啊？是因为我觉得打结儿好难说啊，就发音起来好难。好，你就说打结儿吧。 他是 我觉得那个就是监控咱们俩语音状态的那个老师会很困惑，到底是打什么呀？ 打结儿。然后呢，他就是从2016年的1月4号开始，每天会打一个结儿。然后呢，发在 Instagram 这个社交网站上。然后呢，他已经持续了一年了。他其实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但是呢，后来他就参与了一个叫做流苏花边艺术的研修班。然后这个流苏花边艺术呢，其实就是各种流苏和各种花边嘛，对不对？ 我妈妈很喜欢流苏和花边， 对不对？ 她会买一些流苏和花边贴在我的衣服上，然后呢，她去了这个流苏花边， 然后你就去打结。 我有时候会用那个流苏打个结，流苏花边艺术研修班，教了她什么呢？ 就教了她很多，就是关于流苏和这个花边的一些技艺，然后让她设计在比如说吊灯上啊、家具上什么的。她发现很好卖，但是同时呢，他又发现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啊，就是他又发现说，其实打结儿这样的一个技艺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他就买了一本教科书，这个教科书的名字叫做《The Ashley Book of Knots》，就是关于打结儿的。阿什利教你如何打结儿。里面呢记录了有3900多种打结的方法。然后你就看到他用打结儿的这个方式就设计家具，然后设计整个的这个就是家装方面的东西。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说有一项另外一项技能非常非常支持这个打结儿的技艺，那就是切割金属。所以他就把打结儿和金属联系在了一起，就打出了更多很有形状的结儿。然后就通过这件事情呢，他现在是成为了一个打结儿艺术家。 其实还是挺美的。刚才看那张图片，大家可能已经在花椒直播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看到了哈。他用这个很多结的方式做了很多装饰，比如说跟灯做一些结合，跟墙面做一些结合，跟家具做一些结合。实际上真的可以说是一门艺术吧。 绝对是一门艺术。 果然是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把他这一整年做的所有的打结儿的作品呢，做成了一个叫做 The Year of Knots， 就是打结的 的年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项目，然后还在美术馆进行了展出。 有本事来中国比赛，我们用这个中国节跟你比一比。 真的是这样哦，我觉得就是往往我有的时候看到国外的这个朋友们，当然是要鼓励人家。当然是 哪来的这种骄傲的姿态， 当然要鼓励人家，但是就是比如说你花了一整年每天打一个结这样的来呵呵。 我要听听阎维文老师的中国节是怎么唱的。好不好听？ 超好听， 中国风编出人间美呀、啊、杰出儿女梦，厉不厉害？好不好？邀请这位艺术家来中国比赛，加油！ 女主持人已经失控了。OK， Lucky King 说珊珊比心的那张照片真好。 是，他说我在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一张照片哈，我觉得其实用这两个平台进行互动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刚才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上发了一张我的个人私照，然后这次出去玩耍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水水建议我说你可以两个平台互动起来。所以我要问一下在花椒直播的朋友们，请问在微信公众平台珊珊刚才发的那张私照穿的是什么颜色的 T 恤呢？Lucky Ken 嘛，而且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就在于他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我就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了。 哦，对对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而且我发现 Lucky Ken 我们俩应该在一个公众这个微信群里，对不对？是朋友。 主持人养哥来了，说好听， 红红 厉害， 中国节，接着中国龙。 那我们也是祝福这个叫做 Wendy Chen 的这个美国打结儿。艺术家也是希望他能够通过打劫找到人生的乐趣。那一首 Falling for You 送给大家。OK， 欢迎回来我们的微微一笑，每天早上陪伴大家。那现在呢，我们在好奇头条号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资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我们两个的感觉。 为什么呢？ 像刚刚那个打结的那个。 是不是 我们分享过 两个风格？ 我们分享过很多个不同的国家的人，就是专注只干一件事情，然后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同时我们俩又是那么不专注，就喜欢干很多事儿的人。可能就是人越没有什么越找什么吧。 可能是吧。而且前一段时间水水不是给我推荐了这个寿司之神嘛，然后我就去看了。 嗯， 我觉得其实可以不间断的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对， 大家看了之后，我们可以在隔天的节目当中进行讨论。然后我看了寿司之神之后，它是一个纪录片，然后也是分上下两集。 嗯， 讲的就是二郎，对吗？是叫二郎吗？ 对，小野二郎。 哦、小野二郎他做寿司店的故事，然后究其一生，好好的去研究怎么样做好一颗寿司。所以说，专注做事情的确是一件很需要去努力达成的一种状态、嗯，对不对？ 你知道我后来读了一本书，就是那个詹宏志写的，就是《旅行与读书》嘛。 嗯、 然后他那本书就是写到了自己读书的经历和很多旅行的经历。啊、然后他就写他去小野二郎那个地方吃寿司的整个过程，嗯、真的看到我就是觉得说你够够的，就是他首先是把菜单全部背下来， 嗯、 然后他每一道就第一道吃的是什么，第二道吃的是什么，第三道吃的是什么，然后每一道都会有他自己的点评，然后最后再给你就是很像一首交响乐一样的、嗯、就给你形容就是那个整个吃寿司的那个过程、 嗯、 然后小野二郎也总是在强调说根据每一个时刻他在捏那个寿司的大小的时候、嗯、他会观察你的嘴、 对， 就他会觉得说你就是到底是一个大的寿司还是小的寿司要给你的话、 嗯、 我觉得给你的一定很大。 我嘴大是吗？赚了，因为它不是定价餐食嘛，对不对？开心啊、米饭不要那么多了，肉可以多一点。好吧，咱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就是其他人很专注的事情哈。接下来分享的一个很专注的人是一个小女孩，她多大了呢？嗯，他今年上高一、 嗯、 咱们之前不是分享过有一个也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的班级 写、那个、 做了很多关于苏轼的研究。 对，还有一个中学生不是写了一本天文教材吗？ 对， 嗯， 你会让人觉得现在的孩子在做什么，逆天啊，简直不让前浪生活呀。那现在呢，这个人大附中高一的女生出版了， 怎么又是人大附中， 出版了一本6万字的英文小说。 哇哦，6万字的英文小说， 嗯， 已经算中的篇幅了，中等的篇幅了。 它叫做杨念慧， 嗯， 生日是2002年2月9日，现在是人大附中高一16班的学生，目前呢是出版了一本小说，在前一段时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他的英文小说《罗瑞尼亚奇遇记》，这是外研社自1979年创办以来第一次独立出版中学生的作品。 厉害， 他是从小学5年级开始写的哈，对于英文这个原著小说感兴趣、嗯、就开始了魔幻小说的构思和创作。其实我觉得魔幻小说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嗯、 我前两天看了一下那个托尔金的一些就是介绍那种文章、嗯、我突然后来明白魔幻小说为什么要写、 嗯、 就至少在那个观点当中，他不是为了创造一个虚幻的世界，就是在我的看的那篇文章，他是这么讲的，说托尔金其实对有强烈的复古情节， 嗯， 他是学英文古典文学的， 嗯， 然后很希望回到过去，可是他又知道过去是回不去的，你通过喊我们要回到过去的方式或者改变现在的方式都回不到过去，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创造一个仙境，嗯，创造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然后去回应和过去的那样一个情节，然后也让现在的人通过去从事这个仙境来去接近和致敬以前的已经逝去的东西。 对， 嗯，我觉得啊，魔幻小说好有趣啊，已经只是看个热闹。 对，我觉得魔幻、科幻、武侠什么的，就是那种，经常描写一些很虚构类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道理，我感觉。 嗯，是吧？然后这个小姑娘能写魔幻小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她是从小学5年级开始写的，这本书叫做《罗瑞尼娜奇遇记》，全书呢是201页，近6万字，讲述的是吸血鬼王国罗瑞尼娜的故事。核心思想呢，传递的是少年对于英雄的理解。真的是觉得现在 是个男生对不对？还是女生？ 女孩子 哦，女孩子哦，嗯， 怎么突然变嗲了呢？哦，女孩子哦，而且你看她有多厉害呢？她目前呢，这个日常成绩也特别特别的优异。 嗯， 今年中考取得了571分的高分，我不太有概念哈，不知道现在中考是一个什么样的评分标准。平时呢，爱好特别的广泛，擅长钢琴演奏与花样滑冰， 厉害。 参加多次这个海内外的花滑还有英语大赛，嗯，真的是觉得现在的孩子太厉害了。 对，你就感觉好像大学本科可能就得出国的感觉。 对，应该有可能就出去读书了 吧。是 吧， 那么喜欢英语。 嗯。 现在在直播间是不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进来了呢？ 没错，在直播间当中 Verona 说666666，然后这个是范宝对不对？嗯，范宝 是感谢了一位朋友的关注，是吧？小妞不吃燕窝粥 是范 宝。 范宝 嗯，然后 Verona 说他们就是那个有私人花椒号但是没有直播。 嗯啊，对，是的， 说我们俩。嗯， 对对对，我们 要看到我们俩，这里是唯一的就是平台。 嗯可以看到我们俩。 哦对，然后可是其实偶尔会在发现我们的那个花椒账号，我们不开直播，可是因为我们需要自己跟自己互动，所以我们是有花椒账号的，在这个微信的平台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微信的留言，然后在花椒上面呢可以看到水后面有一堆乱码，那个就是水水，然后我就叫珊珊，好像 太懒了我们两个人啊。嗯，帮帮送给大家，来自 Jessie J、 Ariana Grande and Nicki Minaj。 Queen Nic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i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好奇头条号，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 嗯， 有很多朋友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哈。那今天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呢，再跟大家分享几位特别专注的人，与其说专注呢，不如说酷。昨天是重阳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三位老奶奶。为什么呢？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三位老奶奶呢？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酷了。第一位呢，来自印度，是一位98岁的瑜伽教练。 哇，98岁还在做瑜伽 是 吗？是 的。 OK， 他从你笑什么？我觉得你在憋笑。 没有，我就觉得很厉害、啊， 很厉害，对不对？他是从3岁开始练习瑜伽的，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的习惯，而且他还和这个家人一起开办了一所瑜伽学校，教授过10万余名学员。现在呢，依旧每天指导学员练习瑜伽，他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是第一位，98岁了，还在每天练习瑜伽，并且有一个瑜伽学校。第二位老奶奶，游泳健将，来自巴西，叫做诺拉，今年93岁了。2014年的时候呢，他90岁，在世界游泳大师锦标赛上一举囊括了7枚金牌。 所以那个大师赛是要要求有85岁以上，或者是70岁以上吗？ No, 这项赛事是国际泳联为25岁以上的游泳运动员和爱好者举办的， 所以是一个比较业余的一点的比赛。 对的，但是他的高龄会和25岁以上的，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中年啊、青年 啊、26岁啊。 你干嘛说我的年纪？你是不是在讽刺我？怎么了？90年出生的27岁，招你惹你了？ 你太敏感了，而且戏过了。 好，待会儿就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敏感。好了啦，93岁的游泳健将，而且他很酷的是，他是年轻的时候不是学游泳的，是一名建筑师，而且是一名大学教授，是69岁的时候才开始游泳，并且想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的。所以说诺拉也说，只要是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无论处于什么年龄段，都一定能够找出时间去实现。 没错，而且我发现其实很多怎么说，就是外国人啊，外国人他们总会有很多就是自己持之以恒坚持的一个兴趣爱好。 对， 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看到什么美国女排，然后那个解说员就会说这个美国女排的，就比如说这个二传手，他是一个银行的一个职员，然后他平时要上班，那这次呢为了国家队就备战奥运会，然后银行还特意给他请了一些假之类的、你就觉得他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就是社会的这个职责，但同时他们又坚持去做某一件事情，然后做得很好， 然后是生活很丰富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第三位跟大家分享的老人呢，是一位94岁的老人，他干了一件什么样很酷的事情呢？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他和他的这个孙女、曾孙女一起，从3000多米的高空一跃而下，完成了一次跳伞。 跳伞没有年纪限制的吗？ 有吧，他可能就是非常想吧。因为他是这样的，他是这么说，他叫做坎贝尔，这位老人说他担心啊，这个明年的身体状况可能无法跳伞了，所以他今年一定要尝试一下。就在可能是有了一些申请，或者是一定是签了一些这个 协议之类的， 对，协议之类的，然后才会被允许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之下，应该他的身体状况也挺好的，挺硬朗的，然后用跳伞这种方式给自己庆生。反正这三位奶奶我觉得都挺酷的，然后让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感慨，那就是你的人生想要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啊，最重要的呢是活得长。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锻炼身体。 不应该是趁早吗？ 是吗？ 是应该是趁早吧，我觉得。 对，但是好像就是活得够长才能够很笑到最后。 所以我就觉得说，在年纪当中比较尴尬的是不是就是大概45岁到比如说60岁或者40岁到60岁，就感觉你是中年人，然后你干太刺激的事儿吧，人家说你不务正业，然后你干太有沉稳的事儿吧，别人说你无聊，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就是如果到达了一个中年的年纪，比如说45岁、50岁左右这样的年纪，大多数人会进入一种 relax 的状态，这种状态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他的觉得一辈子哎好，我觉得我已经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情，就像爬山一样，我就已经爬到了我的顶峰，接下来是下坡路我就走得轻轻松松就好，但是像这样的老奶奶，比如说69岁开始学游泳啊，90多岁还要去跳伞，好像活了两遍一样。 真的，而且昨天我打电话给我外婆的时候，我说外婆，我说节日快乐。 我在天上呢，是吗？就跳下。 外婆在天上呢。大跳上。 呸！对不起，我以为我是想说她在跳伞。对不起。 没有，外婆就说，她说你也节日快乐，然后我说外婆，今天我不过节，不是我的节， 是重阳节。 OK，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 好奇头条号， 快说 You are wrong。 I'm wrong, sorry。 一首 Am I wrong 送给大家。 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存，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要感谢一下 Joe J-O-E 那个英文名该怎么念， Joe 爱韭菜关注了我们的珊珊 OK 好OK 怎么这个名字需要笑很久是吗？很可爱，对不对？ 我觉得咒爱韭菜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感觉， 就爱就爱就感觉好像是咒种韭菜还是咒种韭菜。好了啦，天女散花说，主播早上好，你终于起床了呀。早上好。 好，那在你起床的时候问你一个问题，你关注了没 对，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们有很多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哈。如果想收听节目的话呢， FM 98.2或者是 AM 927锁定就好了。那如果想收看的话，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然后再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主播在直播间里的情况了。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了，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好吗？ OK， 那在这个翻滚朋友圈当中，首先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无印良品推出的一个迷你别墅啊。这个地方不算是广告植入了啊，因为他开发的这个项目呢是在一个废弃的一个校舍的操场上，然后把这个操场呢分成了21个部分，然后每一个部分呢都有一个自带菜园子的小屋。我们来看一下图片。那这个小屋当中呢，其实实际上是分成标准版、隔热版、防盗版。定价是不一样的，先给大家说一下价钱啊。就小的，就是这个标准版是人民币大概在175,000元左右，稍微大一点点的呢是在19万到20万左右，然后再大一点点的呢是然后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就是防盗版的会稍微的便宜一 点。 我想问一下，这么小，然后看起来就是从外观来看还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叫别墅啊？ 迷你别墅。然后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就是你花很少的钱，然后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菜园和小房子的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根本买不到，因为它只销售给 它只销售给部分企业的这个客户。 嗯， 目前来说的话，它这个交通也很不便利，要乘坐大巴乘坐一段时间才能够从市中心到达这个地方。嗯，但是它现在已经卖出了超过十间了。嗯，然后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其实实际上是想用当地的这个条件和用地的情况去改造这样的小屋。然后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无印良品的小屋，你就不用再千里迢迢的跑到森林里面去过，就是过周末，而是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小屋里过周末了。 嗯， 我在想他这个小屋也真是没有家庭时光，因为根本不可能三个人挤在里面，对不对？ 哦，那可以就是三个人一人买一栋嘛。大家在一起，这都是非常美好的幻想嘛。比如说好朋友将来可以买在一起的房子，然后大家一起去养老，然后包括这个小屋，我觉得也是戳中了人的那个心理，就是很多人很想有一个自己的菜园。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我就属于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所以我可能没有这个兴趣和愿望。嗯，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很希望有自己的菜园。 但是你们山东小的时候家里不会有那个菜园吗？ 看房型。 我家好像一直以来都有一些菜园。 因为你们家大呀。 不是我们家大，是我们家就是亲戚多，就是怎么着也得有一个亲戚家里面有一片空地。 是这样的，得看长辈的状况，就是大多数这个小区的户型哈，一楼是送菜园的嘛。对不对？而且就是水水是贵州人， 屋顶也送菜园。 对，屋顶送空中花园。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是吗？ 是的，所以说就是有这么多这个亲戚，包括我的妈妈，然后现在要是买房子的话，她也会很想买一楼的，因为她觉得送个小花园，平时没事可以种种菜呀，然后种种花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以打发时光。 嗯， 所以说如果亲戚很多的话，总会有那么一个喜欢住一楼的，对吧？然后想种个菜园的，包括我还有一个朋友在顶楼养鸽子呢。 养鸽子很厉害的。嗯。 就是很希望这种田园生活的感觉。 我舅舅养鸽子很厉害，你知道吗？ 你舅舅养鸽子是不是？ 我舅舅养鸽子赚很多钱。 哇！ 你知道就是全国有一个鸽协吧，就是鸽子协会。 我可能没有参加过这个协会。 就是他们会定期举办比赛。 嗯， 你知道鸽子是有比赛的吗？ 哦，是吗？ 就比如说， 不容易。 就比如说奖金，就大家凑嘛。就比如说你一只鸽子多少钱，然后就把这个份子钱凑完了以后呢，就比如说最高的奖金冠军是50万。 嗯，哇，好高哦。 然后他们每一只鸽子上面，就它会在它的脚上绑一个那个就是定位的条形的那个扫描的那个部件。 嗯，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比赛的是10公里，我们就打比方说啊。嗯，然后就会开车把你拉到10公里以外的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离这个终点是10公里， 然后看谁的导航准。是这意思？ 不是，然后你就把鸽子就放出去。 嗯， 然后鸽子就拼了命的往回奔嘛。 嗯， 然后我舅舅的鸽子得过冠军。 哇，多少钱那一年？ 就是几十万吧。 哇， 所以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就是舅舅就是发家致富，就是用鸽子。 哎， 然后他就是除了在自己的楼顶养鸽子之外，他还会就是去鸽场。然后他还会有一些，就是我曾经问过他很多关于就是怎么选鸽子的这种诀窍，怎么选出冠军鸽。 嗯， 你知道怎么选吗？ 随机吧。 不告诉你。 其实我刚才就在想，就是这么多鸽子，然后选的话，我觉得好像就跟开运一样，这是靠命吧。 还是靠有一些感觉 的技巧是不是啊？ 嗯嗯，他跟我也说过，但我分享给大家也没用，因为我也没听懂。 嗯， 但是鸽子真的很有意思，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在楼顶养鸽子了吧。 嗯，就想挣钱是吗？ 不是，就他们有这个爱好。 嗯 嗯，是会经常去参加比赛的。 对的，可能是。嗯，他不是纯粹的为了养鸽子，然后他是就是希望有这个专业的精神在里面。 对。 嗯， 然后我就会经常问一些傻的问题，我就会问我舅舅，我说那会不会有鸽子就是永远都到不了终点。然后我舅舅说其实有很大部分的鸽子就是在最后是到不了终点的。 嗯， 然后我就说那些鸽子怎么样呢？然后我舅舅就说那也不要了呀。 嗯， 就他连终点都飞不到，就更不可能是冠军了。 我的天哪。 嗯，然后反正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啊。 嗯， 我们通过这个小别墅，这迷你别墅，然后讲到了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在就是住方面的一些习惯，也是蛮有趣的。 嗯，你舅舅喜欢养鸽子，舅喜欢烤韭菜。这个很像舅舅。 okay， 你知道吗？ 一首《忘了牵手》来自牛奶咖啡送给大家。 些不经意的瞬间，心里涌起柔软的温柔，风寒烟就停在谁的肩头，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只怕听见谁忽然泪流，那些曾经不经事的哀愁，如今是最愉快的拥有。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鼓起勇气却只能做朋友， 感谢 Z 童，对不对 ？Z 童送给我们的。OK， 对， 嗯， 彤彤说：“水水早上好，珊珊早上好。”然后创业艰难2017送了一个金话筒， 谢谢，开心， 谢谢。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还是关于环保方面的一条消息啊， 嗯，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很可爱的年轻人，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 嗯， 但是塑料作为一种难降解的这个材料，基本上全都成为了不可降解的垃圾嘛。 嗯，对的。咱们之前请到了一位叫做汤贝加的零垃圾生活倡导者，他也分享了很多关于塑料这种材质的一些知识。 对，然后现在呢，有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做 Dave Hackens，我们叫他德夫吧， 听起来很像巧克力 啊，戴夫。 戴夫， 这个戴夫同学呢是在荷兰毕业的，荷兰的爱因霍温的设计学院， 嗯， 然后呢他就是发现如果用塑料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生活制品， 嗯， 其实它的颜色也好，然后硬度也好，是软硬适中而且很好看，嗯，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塑料方面的一些研究，他就发明了一些机器，然后可以把这个塑料的这些垃圾把它整个的压缩，然后打印成很多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些部件， 好酷，哦， 然后并且是环保的，是不是蛮好看的？ 其实蛮好看的，我看到了，其实有些这个，比如说笔筒啊、杯子啊、碟子啊，都是用这种塑料的垃圾，然后通过他自己创造的这个机器，然后去把它制作而成的，是不是？ 对。然后我觉得好像这个新闻在这儿就基本上算是完结了吧，对吧？ 嗯。 一般来说，新闻就报道一个男孩，一个设计学院的学生，然后把这个可以环保的材料，然后做了什么？ 但是并不是这样 啊，是吗？ 他创造了一个叫做 Precious Plastic， 叫做珍贵的材料的一个软件和网站。嗯、 哇， 这个网站是可以用图标的方式告诉大家，在你家居住的附近，你有哪一些资源可以进行合作， 嗯、 然后可以把这样的塑料做成再生的这样的就是东西。 嗯， 所以它其实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塑料回收的地图。 嗯， 然后通过这个地图你可以使用它的这个整套的这个方法来进行塑料的再次利用。 嗯，很酷。 我就觉得这个概念很酷， 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 对，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设计师，每年都不缺这样的设计师，就把垃圾啊，然后把可回收的就是材料什么的然后进行再利用。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就是有一个学生毕业了以后、嗯、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地图，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哪里还有这个合作的可能。 嗯， 我真的发现这个其实实际上真的是一个趋势，你有没有发现？ 嗯，就是做一件事情不能只做第一步，然后你还要把第二步，然后想到下面一步，然后有一个战略性的布局和构想。 对，而且一定要想着身边的所有人。 对， 就每一个人可能他们都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可能也是创业者经常被强调的一个思路，对吧？就如何打开创业局面。 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神经病。这个到这儿已经完结了，对不 对？这回是真完结了，是吗？那既然只是分享了，这是环保的，我分享一条特别正能量的吧，其实也跟环保相关啊。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跟环卫工人相关的。其实在很多时候，刚才说到的是如何去处理那些我们无法降解的垃圾，人类无法处理的垃圾，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帮我们去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的，很多时候还真的就是人工。他们需要付出自己辛勤的劳动，去帮我们打扫卫生，去维持这个城市干净整洁的一面。那在宁夏有一家很酷很酷的火锅店，在10月26号的时候，请全银川市这个兴庆区还有金凤区两个区的2000多名环卫工人吃了一顿火锅。 哇， 很酷吧？ 很酷， 对不对？这家火锅是一家连锁店。 他们家好吃吗？ 好吃呀、 啊！ 有没有良心呢？怎么问的是好不好吃这样的问题、啊？他们一共有5家连锁店，应该就从这个连锁店的数量看起来，应该品质不会差，要不然的话就开不到5家嘛。 那这5家连锁店当中，哪一个店最好吃呢？ 只需要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关注一些更酷的事情，人家是全店闭业、就完全不对外营业， 就为了请环卫工人吃顿饭，而且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这件事情了，在2015年1月，他们就在刚刚开业不久的时候，就请环卫工人免费吃了火锅。 嗯、 然后2016年冬至的时候，又开始大宴环卫工人，加上这一次呢，已经是连续3次请环卫工人吃火锅了。 好温暖的感觉， 好温暖， 就感觉就是首先他们的企业责任感是真的是有杠杠的。 对的。 再其次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吃火锅，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 对，吃火锅的时候那个年味儿都出来了。感觉，而且我发现就是可能现在 那边吃火锅边包饺子，然后再把饺子下到 火 锅里， 锅是不是？有这时候特别适合放一首这个阎维文老师的《中国结》红红的中国结绣着中国龙， okay, okay, 红红的中国结绣着中国凤。 Okay, okay. 因为为什么？就好像最近是因为天气突然冷了，冷的时候就会很想吃火锅，然后很想吃热腾腾的东西。看到这样的新闻，也觉得是心头涌上了一层暖意。其实这个火锅店他们为什么会宴请环卫工人，的确也是因为比如说他们去早上买菜的时候，发现4-5点环卫工人就已经开始工作了，然后他们那个火锅店的垃圾又会比较多嘛，他每次清倒的时候又会觉得环卫工人很辛苦，所以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每一年会挑选一天的日子宴请这个2000多名环卫工人免费吃火锅。我觉得每一次的花费可能要10万元以上，但是他们是心甘情愿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做这件事情肯定很快乐， 很快乐， 对不对？ 对的。 而且有的时候就可能你一天挣个10万和你1000就是花个10万请环保工人吃饭，可能你花个10万比挣个10万还开心。 嗯，等我特别有钱的时候我也干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把环保这个环卫工人当成是自己的朋友一样，如果碰到了他呢，对他客客气气的，礼貌有加的，然后希望他可以每一天工作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不知道环卫工人有没有给这家火锅店打个5星。 肯定在那个点评网站上面评分老高了。 必须的啊！你知道我前天一起去吃饭的一个饭店，然后呢，那个饭店就是我点完单了以后，半个小时之内都还没有上菜。 哎呦！ 然后我说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过一会儿跑过来跟我说：“先生，对不起，他说您刚刚点的那个单我们没有生成，您得再等一等。”然后那天正好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嘛，就我们几个人就等了半天了，又很饿，然后我过了一会儿，大概就17-18分钟吧，然后他就把菜就上上来了，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就过来说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就是赔给您，就是每个人补偿您一份就是巧克力慕斯，然后他就每个人都上了一份还挺精美的巧克力慕斯，他单点巧克力慕斯也要40多块钱，就还挺贵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就在那刷点评嘛，然后就刷到说他们家特别特别好笑的一个留言，就是有一个顾客给他们家打了4星， 为什么？ 然后就出现了他们这个店的给那个人的留言说，刚刚看到您给我们店打4星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忐忑的，但是当看到您给大董打的是3星，然后给丽苑打的也是3星，然后给某某饭店打的也是2星的时候，我们觉得您打的4星就是对我们莫大的肯定。 这个餐厅好可爱呀，还顺便黑了一下其他的餐厅。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餐厅的公关太拼了，真的 太拼了，但是很棒啊。 有没有很拼？ 很拼。哎，我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个好心情哈。 没错，一首《从头再来》送给大家。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在这个翻滚朋友圈当中，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女生听到会闻风丧胆的消息。 哟，你吓唬人呢？ 就是程序员开发了一个叫做一键卸妆功能的 APP。 我觉得过分了一点。我觉得程序员这个物种在女生这儿还是很做好的，他们不要一步步走向深渊，好不好？ 怎么就到威胁人家了呢？ 对不对？ 国际计算机视觉大会 ICCV 近日是正在举行啊，会上 这个腾讯优图团队带来了一个让所有女生都闻风丧胆、恨得牙痒痒的功能、这个功能只有四个字，就叫做 一键卸妆。 我们通常的 P 图效果会有什么呢？来，你介绍一下。 P 图的效果啊，首先你可以把你的眼睛放大啊，然后把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鼻梁弄提，苹果肌上提发亮，然后眉形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修饰，当然了，可以牙齿美白，关键是可以瘦脸，功能非常的齐全， 还可以磨皮， 想 P 成谁就 P 成谁。 没错，那对应这样的就是女生的这个功能呢，它这个一键卸妆也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 对应上了，我进入了一个坑，你知道刚才我的笑容一下就掉下来了。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功能啊、程序员其实用了一个算法就解决了你们所有的功能。这个算法叫做 AI 算法。就是 AI 算法可以在不知道美化系统具体参数的情况下，仍然能对美化后的图片进行复原。那复原之后呢，这种盲复原的效果是还不错的。那目前的几个比较主流的这个就是 P 图软件的结果都已经显示了，根据这个一键卸妆功能之后，照片复原到原来的基础是比较可观的。 但是你知道其实之前前一段时间就有这个一键卸妆然后看女生素颜是什么样子的那种程序和应用、那个真的是不好用。因为就是你不化妆你拍张照片传上去，他就也会给你卸妆，然后会把你的眉毛变得很浅。反正我之前用过一次初级版本的，尝试过，它就是就整个给你磨的没有颜色，那个意思、所有颜色都给你变淡，然后眉毛就变成那种白眉大侠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这个新出的这个程序是否可以真的还原我那种天真的美呢？ 就是化妆以后，然后就叫做成熟的美，对不对？ 对，成熟。 然后 P 过以后叫做精致的美， 对的。 然后卸妆以后是天真的美， 是的，是的。 我告诉你，没有的。 确定吗？ 我告诉你，我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一键卸妆之后的美，叫做原始的美，好吗？接受它， 是美就行，是美就行，接受了。 做自己，好吗？ 好嘞。 但是说实话，现在就不 P 的图，确实大家也不好意思发了，对不对？ 对呀、咱们这样，如果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我 P 过的图，然后有人拿去用这个卸妆软件，然后可以看出我原图长什么样吗？ 对，就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过分了。我觉得就是大家想做朋友啊，还是都不要下载这种软件。 这样吧，就是在花椒直播和在我们的982这个魔力工厂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你们如果同意一键卸妆，支持一键卸妆，打个一，好不好？如果不支持，打二。我现在率先表态，我打一。 因为你是男生，肯定所有男生打一，所有女生打二呀。 不一定吧，我们来看看到时候大家打的情况。来，一首浪海浪沙送给大家。我们以上的就是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准备装备就朝信仰。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每天早上都觉得打了鸡血，然后同时也打了很多血的水水。 打了什么血？你是每天早上来是输血还是吸血啊？ 那个叫什么罗拉尼娜的冒险 啊、哦，罗瑞尼娜的冒险记、哦、是吗？吸血鬼这个国王， 对，嗯。你们要见到你就是一来的时候脸上还是就是蜡黄 血 脂 呼啦的， 然后后来脸就变得越来越白吗？ 见到我之后就变得越来越白是吗？怎么着了呢？我吸你的血了呀， 就被我吸血了呀、嗯、 生气。好吧，来吧，这个前期默默刚才打了一，咱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哈，说这个程序员新开发的一键卸妆的功能，大家觉得同不同意呢？前期默默说他同意，还说珊珊姐不要打我，你是姑娘是吗？你为什么这个我知道了，姑娘打一的可能性在于她自己不会 P 图。她很生气，别的姑娘都把自己 P 得那么好看。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喜欢发照片还不会 P 图的姑娘。 嗯， 我觉得只存在两种姑娘。 嗯， 第一种姑娘就如你一般，喜欢发照片，也特别善于 P 图。 哎，你知道吗？ 但不怎么选择 P 图，对不对？ 哎呀，帅帅，怎么几日不见，成长很快嘛？ 你怎么说话越来越像蜘蛛精了呀？感觉你马上要把我吃掉了一样。 我是不是做出了蜘蛛侠的感觉？ 对，然后第二种女生就是不会 P 图，然后也不爱发什么照片、特别是不喜欢发自己的照片。 对，有的女生头像就会是猫猫狗狗、宠物或者是风景，这种女孩就不太爱发照片。 对啊、而且并不代表人家对外貌怎么样，只是说人家的注意力在另外的方向嘛。 其实我 P 图真的只是因为啊，这个 光线有的时候不太好。 对，不是，是因为别人都 P， 你得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 对， 你说实话，我 P 图不算过分吧？ 不过分， 我经常 P 了半个小时，我身边朋友说你到底 P 什么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是 P 了一些些的。 嗯，真的就特别特别的自然。 你这么 出来之后我都心虚了。 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珊珊有一个特别好的品质，就是基本上比如说我们五个人一起照相，对不对、嗯、然后经珊珊的手的时候，珊珊会把每一个人都稍微的 P 一下。 那当然了， 对不对？ 公平嘛，我是很在意公平的人。 然后你知道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人，就是永远他和你的合照，然后他发出来的版本只有他自己被他自己 P 了。 我觉得这样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做朋友， 我觉得很难做朋友，对不对？ 对、嗯、你知道我有一个女生朋友，我的闺蜜，然后她有一天跟我说，珊珊啊，我最近觉得找到这个交到一个女生朋友，我觉得还不错，改天介绍给你认识。然后我说好，然后她有一天把那个姑娘的微信推给我，我就加了嘛，然后发现那个姑娘微信的封面是她的生日的时候拍的一张大合影，然后我的闺蜜在这张合影里面然后呢这个姑娘在正中间穿成了公主的模样，很美很美，然后人很多、嗯、十几个人嘛、嗯、我的闺蜜呢 十几个人放在头像上吗？ 就是封面、 哦、 封面 封面、哦、okay, okay, okay, 嗯，对，十几个人放在头像上，好密集呀。然后那个封面上呢，她在正中间嘛，很美，然后我的闺蜜在最边上、嗯、然后脸大概被拉成了这样。我说你觉得这个姑娘很好对吗？这没法做朋友吧，就不关注别人我觉得很难做朋友。哎， 我是觉得因为就是不管现在用什么手机照相，它都有那个广角的那个畸变嘛， 对的。 所以说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你在角落上的话，最好是全侧脸照，好不好、 嗯、 这样不会被拉得很过分。 嗯， 但如果你是正脸的话，很容易就眉毛就被拉出去了、嗯、 对的。但是全侧脸照会显得头很大好了， 关键还是要靠 P， 对不对？ 关键还是要靠 P。浅心默默说了，说哎，对，山山水水猜对了，因为他从来都不 P 图。 嗯、 啊，其实刚才聊到的也是人的性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是有的人比较关注自己，或者是会照顾所有人，是不同的这个性格。所以今天的微微一笑的这个微观世界的环节呢，跟大家聊的是在职场当中，在办公室里面有不同的人格，到底你属于哪一种，哪一种更受欢迎呢？咱们一点一点的跟大家来分析和梳理一下。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就是十个人设啊，就人物设定、 嗯、 是来自一位叫做 Linda Shaw 这位女性的一本书，她是发布在福布斯的这个就是一个平台上。那她主要是针对办公室当中出现的最常见的十种人格和人物的设定进行了一个盘点。 嗯， 嗯， 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如果是你现在放眼你的办公室或者是你的班级， 嗯， 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人设，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就是，哎，他就属于那个， 他就是这种人。 对，然后大家也想一想，好不好？ 哎， 然后我们一首歌送给大家，一会儿回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十种人设。It's so hard when people knock you down and tell you that you're never gonna get a shot at glory. But that's when you rise to the challenge, 'cause it's your time, your moment, and nothing can stop us now.Get up, what it is, what it does, what it is, what it is. Looking for a better way to get a better than it. Getting on the internet and checking out a hit me, get up. Fresh out, fresh out, walking. Little bit of humble, little bit of cautious. Somewhere between like Rocky and Cassie. Sweat a game, no, go, got, can't copy, got. I am walking, this here's our party. My posse's in on Broadway, and we do it all way. I shed my skin, throw my bones into everything I record. And yep, yep, yep, yep, I'm on. Trust me on my IMDb.I'm so dang grateful. I grew up really wanna go front, but that's what you get when Texas raised you. Y'all can't stop me. Go hard like I got an 808 in my heartbeat. And I'm eating at the beat like I gave a little speed to a great white shark. Run, run, run, run.Bye. 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样的人设都有什么样的类型呢？在聊这个之前啊，就是我刚刚看到这个在朋友圈当中，昨天我们请过来的艺术家发了几张图片，说今天就是因为是千里江山图展览的最后一天 了，对， 所以队伍已经排到了武英殿。 哇， 应该是我们的节目起了作用吧。 真乐观，真不好意思，咱们喊的声音太大了，让太多的观众朋友听到了，导致大家都去看了，真不好意思。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挺不好意思的，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正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坐在家里看我们的节目的话，那可能在3年之内您是看不到《千里江山图》了。 因为本来三年之内就看不到《千里江山图》。 因为今天是他展览的最后一天嘛，所以我们也是恭喜，就是今天拿到号的这2400名观众。 恭喜！ 好，我们回到聊这个人设啊，就是在珊珊你的印象当中，在你的办公室啊，有什么样的人设突然一下就会就是映入你的脑海？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并不一定是在办公室当中，就跟别人只要是一个集体，一个班集体也好，然后或者是你平时只是参加一个旅行团，我觉得都 OK。你就会发现，哎，人的这个性格是成一个很有趣的分布的，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是那种性格，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是这种性格。包括你参加一些这个培训的班级啊，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性格的分类。然后比较常见的，很容易映入眼帘的，首先第一个是属于那种话特别多的类型， 对 吧？ 对不对？ 好像是，画，他是属于那种会活跃气氛型的，他很怕尴尬，尤其是在大家刚认识的时候，他会很希望这个气氛变得更融洽一些。所以说他就会话很多，然后会介绍自己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互相认识啊，等等等等。然后或者是那种很开心的人，他很幽默。只要他在的地方就会很开心，这种人也会是在集体当中被别人记住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更酷的是那种大 boss 型的，平时话不多，但是当这个集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总能站出来，哎，说我们这样做吧。平时话不多，好像可信度就会比较高。 我觉得是， 对不对？ 最近玩狼人杀，我也是越来越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你话多，反而不可信。 是的，知道吗？就是有一种死法叫做死于话多。哪怕 我总觉得好像说话这件事，我们就从第一个人设开始聊好了，就是话匣子的类型啊。这也是在这个 Lindy Shaw 的这本书当中的，就是他推荐的第二种常见的类型，叫做话匣子。无论是办公室里、茶水间里还是哪里，他们一直在聊天，这个办公室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儿。就是我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把太多的精力用在说话上，你就会缺少一些精力去观察。 其实是这样子的，不是有句话吗，叫做日说千言不损自伤，对吧？咱俩每天早上说2小时真的很辛苦啊，亲爱的朋友们，给点关注和支持啊。你以为我们很想说吗？很累的。 难道你不是很想说吗？ 我很想说，很喜欢跟你聊天哦。哪来的港台腔突然，对不对？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好像很会观察的人平时不太说，我怀疑察言观色嘛。爱说话的人可能会说更多自己的感受。所以说慢慢的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会控制一下自己说话的那个欲望。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女孩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天生的喜欢话少的男人啊？ Of course， 当然。一击即中，真的。你知道话多的男生就是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 就你知道我爸和我讲话超级多，但是我基本上和我爸去出席一些场合，或者是就是参加一些什么饭局之类的，我爸一个晚上可能就只说一两句话。 你爸爸很受女性欢迎吗？ 很受女性欢迎啊。 哇哦。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爸的这个套路，就是不说话。 你知道吗，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呢？就是因为他不说话。可能是因为就是我是属于话多的人，人会被那个相反特性的人所吸引。话多的人通常会可能喜欢话少的人，他跟话多的人是聊得来，聊得投机，大家会变成朋友。但是从广泛的这个概率上来讲，刚开始不太说话的男生会比较受女孩子的注意。 但是为什么 不说话？ 但是为什么男孩子就不喜欢话少的女孩子呢？ 没有啊，我没有觉得，我觉得很多男孩喜欢话少的女孩，觉得安静，很多男生嫌我太吵了，你知道吗？ 哦， 真的有吗？ 当然有。 OK， 跟这个男生的性格有关系，我觉得。但是的确是，不说话的男生会比较有魅力，因为显得深沉。 OK， 话很多就会很像一只小麻雀，就一直在跳。 因为我也是看一个节目当中，不是请到了那个张亚东和刘索拉吗？ 哇，张亚东就很酷啊。 对啊，然后就是当时我就记得好像窦文涛问那个就刘索拉为什么喜欢张亚东。 文涛老师虽然很有才华，话就稍微多了一点， 多了 很 多吧。然后刘索拉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亚东话少，不说话，然后就觉得这样的男人特别有魅力，所以说话匣子其实是冒着一个就是魅力折损的危险的，对不对？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就是通常来说，如果是在工作环境当中，这个话匣子一定是一个这个冲锋兵的这种感觉，它一定不是放在后面的大 boss， 一定是冲在前面的。但是这个魅力，我不觉得谁高谁低，跟天生的性格有关系啦 ，OK， 对吧？有的人就喜欢话匣子嘛，有的男生可能很闷。他很希望这个女生是属于很活泼的这种类型，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阳光。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你去了一趟三亚，就特别喜欢阳光这个词啊？ 阳光、沙滩、海浪、 仙人掌， 还有一位老船长。 OK， 那第二种人设就是他提到的第四种，我们刚刚聊到第二种就是开心果，他们总是能让大家哈哈大笑，然后在办公室里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开心果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我是一直有在扮演的耶。 真的吗？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你不算是开心果，就是你比开心果要睿智一些。 OK， 所以开心果一定要很傻傻的那种感觉吗？ 开心有一点 点，一定要自己出洋相，就一定要自己摔一个狗扑屎。 开心果可能对你来说稍微的有点就是太年轻了吧。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是， 我都听到了什么？ 你一个快三十的人了，然后说你在集体当中 谁快三十了？差了大概有700多天。 好的，对，还有700多天就已经要活到三十乘以就10000多天岁数的人了，然后突然说你在集体当中是属于什么角色啊？哦，我是开心果，你不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吗？我觉得你是容易给别人带来欢笑的人啊，因为你比较睿智，你很机智，但是开心果。好了，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可能角色是一样的。 OK， 所以如果一个开心果，就类似于一个很容易逗你开心的男人在你的面前，和一个话少的男人在你的面前，在第一印象上，你会更倾向于二选一的话，和谁继续就是交往下去？ 可以都选吗？ 不可以。 交往的话当然要选，分年龄。分年龄阶段， 是分你的年龄阶段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40岁的时候， 开心果。 20岁的时候， 深沉的呀，人总是会需要被那个。 30岁 的时候呢？都试试，看看哪个喜欢你嘛，对不对？ 原来卡在中间的年龄段是容易走岔路的，是吧？ 对，重要的就是在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要留下一个 open question。 你就不怕就脚踏两只船，两只船像相反的 方向看？不是叫你脚踏两只船，是不要让你着急做决定了，因为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20岁的时候傻嘛，就喜欢深沉的人嘛。40岁的时候明白了嘛，那时候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那不如选一个让你开心的人啊。30岁的时候你自己还在迷茫，你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不对？对，我的人生观很明确，是不是？ 我是在想，我们是怎么从一个办公室和一个集体的这个人设聊到了整个爱情的就是人设人生观 了。因为对我们来说，爱情是贯穿着人生的主题。 就你厉害。OK， 欢迎回来。其实说实话，就是在我们在聊人设的这段时间里面，观众朋友们没有什么互动。 为什么呢？ 想问问大家，就是在人设方面，就是如果是你， 咱俩这港台腔真的要改。 是的，其实说实话，在咱们聊人设的这段时间里面，观众朋友们有什么互动？哎，为什么呢？为什么咱俩会变成这样啊？为什么呀？问苍天问大地，为什么呀？哎，问问大家，平时已经上班了的请举手给我们看一眼好不好？哎，请举手打一，告诉我你已经上班了，工作了，有办公室了，好不好？咱们好好的聊一下这个职场当中的人设类型。 OK， 那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这个办公室的开心果和这个叫什么来着，话痨， 对， 话匣子。 其实这两个来说，我觉得好像开心果更招人喜欢一些，因为就可能话都很多，而且开心果可能话并没有那么多，重要的是让人开心嘛。话匣子就一直在说的话，可能难免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哎呀，能不能不要再说话啦，这种感觉。 对，没错。我们来看看，接着往下走吧啊。我觉得第三种应该是一个特别双刃剑的东西。 什么呢？ 侃爷。 什么叫做侃爷啊？ 就是特别喜欢侃。 哦，天南海北的那种吗？ 你身边有这种特别喜欢侃的吗？ 有。 你第一印象会不会好？ 还行，我觉得挺爷们儿的。你知道侃爷往往带着那种洒脱和魂不吝，对不对？有的时候那个还是感觉雄性荷尔蒙挺强的。 所以就上升到了你的第一位是吗？ 没有没有，我就还是喜欢深沉的话，因为我还年轻，我二十，我二十，好不好？ 怎么就二十了呢？ 哎，侃爷是这种类型哈。其实在职场当中的侃爷呢，按照这个心理学家的研究，他是这么定义侃爷的，是一个你永远都知道他最近新取得的成就，因为他会第一时间把他挂在嘴边到处说。 对啊，就是其实在我的世界观里面还挺反感的一种人。 对的，这是挺常见的一种类型是吧？ 对。我觉得往往可能就是他嘴上不停地在强调一件什么事儿，就说明他越没有什么事儿。 越是想炫耀什么， 就好像朋友圈里边越发什么，可能就感觉也不一定了。但是就是说，这个比较确切的，就是说在朋友圈里面就喜欢发什么，就可能说明他心里面越在意什么。 对， 有的时候可能说明他越缺什么。 对的，有的时候的确是这样。所以最好的不让别人看穿自己的方法就是不发朋友圈，是不是？ 因为刚刚我也是在想说这个话说的这么绝对，我就回想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好像也不是，对吧？ 因为自己的朋友圈有的时候的确是，比如说像我会发一些美照嘛，可是我的确拥有美貌啊，你也不能说没有吧，是不是？你看你的朋友圈经常发一些很温暖的呀，很走心的呀，然后这种内容，你也不能说你没有吧， 对吧？ 其实还是有的吧，可能更在意，我觉得是真的。 OK， 所以第三种是侃爷，然后第四种很有意思，叫做甩锅侠。 哦，这在职场当中很讨厌， 是吧？ 对， 就是他们一接到工作，就会以最快的速度用自己的方式把工作转移到别人的手上。 你会碰到这种人吗？你觉得在工作当中 我会碰到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比如说突然就是有一个工作，然后这工作来了以后，他就会各种各样的借口，觉得说这你更适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好会哟、哦！ 对啊，然后就是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其实常常还会因为就觉得说，啊，那我自己锻炼锻炼嘛什么的，然后我就想着说，那这事儿就接下来做。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工作的职场就是每个人干自己的事情都是有时间和你的这个分工的。 对的。 就是我之所以就是干这件事情需要这么多时间，然后我不愿意把另外的时间给你，一个是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和休息时间的分配。第二个就是这件事情为了整体的效率，我也不可能总帮你做。对吧？ 是的。 然后再说的就是回来一点，凭什么？ 我觉得就真的是不要没事儿就帮别人做工作，不管怎么样，在职场当中大家是有明确的分工的，是认真的。 对啊，所以甩锅侠那个锅甩过来的时候，我就会砰砰的打回去， 扣他头上。 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会遇，你在工作当中会遇到这种甩锅侠用很高的那种伎俩吗？ 没有，可能因为我这人性格比较刺儿头吧，大家也不太会，我也就是咱们这个主持人的， 本来你自己的工作都不做，更不要指望说我把我的工作再转交给你 了。坏了，坏了，坏了，我是不是就是甩锅侠本人啊？坏了，坏了，我好像经常欺负一些同事，比如说初阳老师。真的，这有可能。 就感觉这些年甩过的锅，也是可以开一个店了。 对，甩了很多大锅。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其实在职场当中碰到甩锅侠这种类型真的很烦，尤其是同事的时候，然后领导交给你一个任务，然后他甩给你了，甚至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推给你了，这种情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尤其是初入职场的小白一定要学会去应对这些事情。首先在职场当中，我觉得刚开始的确不要完完全全的敞开心扉，这么说好像听起来挺吓人的，但是这好像就是事实。 少说话， 对，少说话。 刚进入一个环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当话匣子。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少说话，然后多看、多听、多做事。然后，如果真的是受了什么委屈的话，一定要学会沟通，不管是跟你的同事沟通，还是跟你的领导沟通，一定要把事情说清楚。但是不要闹，不要情绪化，然后一定要有理有据的把所有事情罗列清楚。其实就是正义还是会站在你这边的。 OK， 那在这里我也想发起一个小的话题讨论，就是你认为在职场上的同事可以发展为朋友吗？ 好， 好不好？ 好， 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花椒直播和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直播房间的朋友们和我们来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在职场当中的同事你认为可以发展成朋友吗？然后也可以顺便聊一聊您关于我们这次办公室人设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们今天正在聊的是在办公室和集体当中的人物设置，你属于哪种人，你身边还有哪些人呢？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到今天的第二时段的微微观世界，一会儿回来。 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 i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my mascara.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yeah.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But between the drinks and the sadder things, hold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现在需要跟一段朋友讲述一段话的珊珊。 跟一段朋友讲述一段话是吗？ 一个朋友，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被切成了几段啊？ 不是蚯蚓，我没有蚯蚓做朋友。这个朋友刚才录了一段咱们节目那个音频，私信发给了我，然后说，哎，他听到咱们节目了，然后他说，看来平时我在咱们共同的群里说话少是对了， 对不对？ 对。我觉得的确很对，很多时候不管是在这个办公室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平时不太说话的人反而会显得更加神秘和有魅力。 就像 Verona 说的，他说说话的人会比较神秘吧。 对的。 然后呢，这个浅汐默默在这里就是区分了话痨和开心果这样的概念。他说话痨和开心果不是一个概念，开心果是知道什么时候要调节气氛给大家带来欢乐，而话痨基本上是并不在意别人的感受自顾自的叭叭叭叭叭。 对的， 一个是情商高，一个是不适合不适可而止。哥哥姐姐，对不对？ 哎，其实我觉得好像现在真的是要越来越注意，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很认真的倾听别人在说什么。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演讲呢，是 TED 的一个演讲，叫做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交流者。它其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你要认真的倾听别人的说的话。成为一个更好的交流者，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因为我之前有段时间发现我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会很在意自己问了什么问题，然后说了什么，但是其实我回头回想的时候，我好像记得我问了什么，他答了什么，我就不太记得了，你知道吗？ 对。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想着，一定要认真的听别人讲话，再给出自己的反应才是比较对的事情。再一次隆重推荐大家去看这个 TD 的演讲哈，我的微博也有推荐过，我的微博叫做吴珊珊双子座。 太生硬了。但是你知道我，你刚刚就是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个话题，就是我是在想，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参加的饭局也好，参加的会议也好，然后参加的各种场合也好，你慢慢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说话的人，那说明你是在进步。 真的吗？为什么？ 你知道吗？我最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最近可能就是参加一些饭局也好，或者是一些会议也好，发现轮不到我说话 啊。是吗？ 就是周边都是一群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了很久的，然后很厉害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我都没法做自我介绍，就是感觉自己的那个就是资历都没有到那个可以做自我介绍的那个层面。然后慢慢就发现，就是你就是听到了很多你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 那当然了。 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这种东西慢慢的你吸收 收了以后，慢慢的你就会就是这套系统就是越来越好。 是的是的。 而且我最近就是也是有一些新的朋友嘛，然后就我从回北京大概就一年左右，然后交的这些朋友有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很多就是我的整个的信息渠道没有办法获得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也让我觉得好像就是自己的话没有原来那么多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我觉得是有用的，让我选择了倾听，而不再是我自己不停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 是的，好像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价值观里面主观去屏蔽了很多信息， 对， 可是当你去敞开心扉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接收到了很多新的内容和价值观念，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对吧？然后你刚才说到这种感觉，其实我有非常明确的感受，当你和一些很厉害的人在打交道的时候，很多情况下 你是话少的。 当然了，因为你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嘛， 对， 对不对？因为他们说的更有价值，或者是你更愿意去倾听。那种时候咱们还是年轻人，首先我觉得不必要有什么不好的心理， 对， 完全不必要有那种哎呀我是不是不行啊怎么怎么样。你要记住你很年轻，然后你年轻 人就他们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没你好呢 这种心理就稍微显得有点哎对不对，有点调皮。 没有调皮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如果遇到的话，一定要学会少说话，然后多学习吧，就知道闭嘴就好了。 是这样的， 但是年轻人还是要有年轻人的定位。比如说大家其实并没有在交流很严肃的事情，只是想 relax 想放松，朋友之间交流和沟通，那我觉得该活泼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活泼，是不是？严肃紧张活泼团结好像顺序不大对，反正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刚才咱们开启了一个小的话题，对不对，水水？ 对，然后我看到理想的理想是在这边回复我们的，他说隔壁部门的同事是可以当朋友的呀。然后 Verona 就说有些可能就是可以，有些不可以吧，对吧？然后理想的理想说，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同事，但是是不同部门的。然后浅汐默默说，我妈妈说不可以，只能做好同事，但是不做闺蜜级别的打算。然后理想就是又说了，说同事还是比较知根知底儿的，可以深刻交流。所以我们看到了基本上是三派观点。 Verona 属于这个墙头草两边倒，说有些可以有些不行，那我们就不讨论你这个了，或者说 Verona 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你觉得哪些行哪些不行，对不对？然后理想的理想其实和这个浅汐默默是在两端的，你在哪一端？ 我在不可以成为朋友。 我也是， 我咱俩心机好深呐 我觉得不是心机深，而是我觉得好像有一个社交圈的一个话题。 对的。 就是我会感觉就是比如说和你利益关系非常紧密的很难。 你知道吗，我是这样想的，同事能不能成为朋友不在于是同事还是朋友，在于是你们先成为的同事还是先成为的朋友。如果是 对 对吧， 就有那种同事就是你见到他第一面你觉得这个人就是朋友，然后你就没有再以同事的方式去相处了， 对， 对， 对， 对吧。然后 或者是一起创业的，那就是真的是好兄弟过了命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这辈子我都不会对不起他，他也不会对不起我。大家一起创业了，哪怕因为创业的过程当中然后有了一些利益的冲突，大家有了这个矛盾，然后甚至感情破裂，我觉得那也是同事可以做朋 友。我觉得你越说越需要酒了，对吧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因为我最近不是在考虑做一些事情吗，可能合伙人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冲突，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俩有很好的那个去缓和这个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一旦发生一些争执的话会很容易，好，那咱们先冷静一下，然后去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再来碰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去掉情绪，然后去掉一些就是女孩子的那些感性的因素，客观的讨论，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你性子确实是比较急了， 我跟你讲他比我急多了，在我们俩当中我绝对算慢的那一个、 那下一次你们俩能开直播吗？ 跟打仗一样， 你们俩讨论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开个直播啊？ 但是为什么我会说就是同事好像最好不太能成为朋友呢，是因为的确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然后把同事当了朋友最后被坑的这种， 这个界限确实还挺需要就是去划定的。 实际上我觉得好像就是把同事当成同事，然后人要学会分格子生活。我并不是不对同事真诚，我只是不对他掏心掏肺而已。然后 在工作当中尽量维持很专业的态度，就是 to be professional 就 OK 了，然后大家还是正常的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样是最合适的一个度。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一切都源于一种礼貌。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这个 Linda Shaw 她提到的其中的有一个就是这个人物设定当中是叫做就是杂耍者，然后这个杂耍者的意思就是在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做 juggler，就是它是一种杂耍，就是同时要抛接三个以上的道具嘛，就比如抛球啊什么的那种杂耍者。然后他就定义说，这个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指那些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处理多线程人物的人 啊， 就这样的人，就他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真的有人是那个内存很大，你知道吗？ 对啊，然后你就觉得找这样的人，就你能找到，就比如说，身边有这样的人，就觉得说找到他，你就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然后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他能够和很多不同阶层，然后不同风格、不同性格、不同职业，的人，然后处理很好的关系。 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你说的还是他的资源配置的比较好，他会头脑很清晰，知道什么样的人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对这个杂耍者的理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杂耍者他不是讲的就是在杂技里面抛三个球做表演的那个意思吗？他做了这么一个比喻和形容。好像有的人是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就不会走路，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就是 对不对，你是需要很专注的人。哦，我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在跟咱们问好，稍后再跟大家回复啊。 OK， 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手机的时候会走路吗？因为有很多人就是这种需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然后不太能够分心的人。 对。 可是后来我发现，有些人天生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然后他很忙很忙，平时，可是当我在需要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好像总能够回复我。我说可是我这个需要找你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些事也是一些少年未赋新词强说愁，你知道吗？会不会打扰到你啊？他说不会，他说我天生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件事情。就这种切换能力好像是与生俱来的， 因为这种人够专注。 对，他会瞬间的入定，就是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来。 你就感觉他一发微信的时候，他整个的全身心都在投入那条微信的信息当中， 很安静，对不对？内心很 peace， 然后够专注，就可以做到多线程的去处理。 对，所以也是身边这样的人其实是厉害的人了， 好佩服啊。 这样的人其实不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哎呀， 就是我不能把眼神从你的身上移开，但这样的人好像就能吧，对吧？杂耍者就能。 一会儿见。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ll be like heaven in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nd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that to speak.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need a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my lonely nights.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Oh, pretty baby, don't let me down, oh, pretty.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嗯，大家好，我是珊珊。 这个顺序好像突然变成了英语的顺序。 是的吧，倒装了还。 OK， 我是水水。那感谢饭宝啊来分享我们的 FM 98.2，也是感谢今天，然后感谢 Glycerin。然后感谢 F-117、嗯、也是感谢你们关注 了 我们，也分享了我们。 而且我看到饭宝其实一直特别贴心，在帮咱们艾特做分享还有关注的朋友，然后表示感谢哈。交给你一个任务啊，饭宝，因为今天呢就是我没有打开手机看那个谁关注了我们，然后麻烦你就把刚才关注的都感谢一下。 甩锅侠 、哦、我想起为什么我是甩锅侠了。我想起来了，因为我从小到大当班长你知道吧，当了班长我记得有一次我印象非常非常非常深刻，上初中的时候大扫除，你还记得大扫除的盛况吗？ 嗯， 就是所有人分工，对吧？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在就是内地的学校读过小学、 嗯、 中学当班长的同学都有一个技能， 嗯， 就是很会安排别人做事儿，然后最后好像发现还好像剩不了什么事儿给自己做。 你听我讲吧，就有一次我已经安排好了，好，这个小组你来扫地、擦黑板、擦玻璃，不啦不啦不啦。最后安排了一件事情，我说，哎，那个谁啊，你负责监督。然后他们说，吴珊珊。你把监督的活儿都派出去了，你干嘛呀？我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甩锅侠吧。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有很多方式，也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是每天早上7:30到9:30准时直播的一档节目啊，大家可以锁定 FM98.2 或者是 AM927 来收听。当然了，如果想视频进行互动的话，有很多方式和方法，现在就恳请大家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啊，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然后再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主播在直播间里的情况了。而且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呢，还可以发送图片啊文字内容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情况，而且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聊天。我和水水很爱跟大家聊天的、 嗯、没错。那办公室或者是你身边的集体当中的一些人设，我们接下来推出一个组合好了。 好的， 那就是壁花小姐和魅力小姐，或者是壁花先生和魅力先生。 聊壁花小姐和魅力小姐，我感觉好像这个话题更有趣一点。 okay, 我觉得壁花小姐和魅力小姐是办公室的两个极差。 是吧？ 嗯，因为壁花小姐永远就是羞羞答答的低着头， 嗯， 然后也不怎么说话，然后特别羞涩， 嗯、 也不怎么和人交流、 嗯。 然后魅力小姐就真的是一进来，你就她的裙角就要把那个灯泡给扫灭了， 对，就自带气场。来的时候好像有风就把那个头发吹起来了那种感觉，然后很多你感受到那个办公室的气氛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嗯， 突然有那么一瞬间好像有点点安静， 嗯， 好像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他的身上那种感觉、嗯、对不对？嗯， 然后你觉得如果是办公室当中的男生会更容易被哪一种吸引呢？ 嗯，看需求。看你是想干嘛，是不是？你知道吗？就不要有这种就是绝对的判断，要留下一个 open question。 okay, 你要干什么吗？ Okay, okay, 你是想找老婆还是找女朋友还是只是找同事啊？找这个同事去做、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在现在大多数外企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那个办公室还是禁止办公室恋情的。 对的对的对的， 好吧， 外企好像还好。哎，外企你看像比如说那个非常著名的快消品的连锁品牌，他们是非常鼓励办公室恋情的、嗯、 真的吗？ 真的。 但是这个办公室恋情如果存在上下级关系呢，就不 OK 了呀。真爱至上好不好？真爱至上。 不是，我们聊的不是他们的爱情会不会消亡。我们聊的是公平当中，就工作当中的公平与公正。好好， 我觉得如果不影响公平与公正的话好像也可以吧。 怎么就不影响呢？我就问你，你是比如说她是我女朋友， 嗯， 你们俩同级，我是你们上司， 嗯， 然后我给她发的工资比你高， 好，那我服。她付出了更多的劳动。 哎，我想 问一下你， 很随和， 你这样的价值观是不能够传递出去的，就是小子， 不是不是，还是要再好。那咱们回到职场上的话题哈，我说的是一种这个客观的情况嘛， 嗯、 认真的有这种极端的情况，其实真的不会影响你的公平性的， 嗯嗯。 因为它不是普遍的嘛。 好，那我们回到碧花小姐和魅力。 我同一个办公室一共有10个姑娘、 嗯、 然后就我一个不是上司的女朋友，剩下9个都是，那我不服，凭什么我不是啊？不是开玩笑的，这会影响公平性。 嗯， 但是其实如果是两个人是真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相信他们不太会影响工作。哪怕但凡真的影响到了工作的这个专业性的话，有这种极端情况，我也不以为他们占用了我的绝大多数资源。 嗯 ，OK。 然后如果在职场当中碰到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你以为不公平的情况，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去争这件事情上面，这是无用功，而且就是会消耗自己， 嗯、 对吧？ 嗯所以说我们回到碧花小姐和魅力小姐这样的话题当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实际上碧花小姐在羞涩当中，其实实际上在职场当中有的时候体现出的是一种青涩感，对不对？ 嗯，我觉得咱俩很容易把职场聊成相亲场。碧花小姐只是比较害羞吧，不太说话的那种姑娘，但是她可能会很认真 在 工作。 就是、在职场的新人， 嗯， 有的时候往往会给你一种青涩的感觉吗？ 对的，因为你看，像碧花小姐最早是来自舞会上的一个说法嘛， 嗯、 对吧？是在舞会上没有受人注意，然后没有人邀约，就像一朵默默长在角落的花。 嗯、 所以说，碧花小姐隐身的含义应该是各方面受到冷落的人， 嗯、 在职场可能也是平时大家不会出去吃饭的时候啊，出去唱 K 的时候啊，不会呼朋唤友的叫着她啊、 然后魅力小姐就属于大家都在热捧， 哎对、嗯，哎呀，咱们去出去玩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对，嗯， 但是我觉得 你属于哪一种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属于魅力小姐， 谢谢， 因为你跟碧花没什么关系。 嗯，跟花有点关系，跟碧花可能关系小一点，因为我是属于很热情的人嘛、啊，我属于张罗的那个人、 嗯、 但是其实可能按照我的性格，我还蛮注意那些在角落的人的、 嗯、 做主持人的那个职业病吧， 对 啊，就希望照顾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我看到这个碧花小姐，嗯，不知道大家觉得碧花小姐还是魅力小姐更有魅力呢？好像有很多朋友在一直跟咱们互动，是不是？ 对，没错。 嗯， 然后他说，就是李想说，碧花先生很酷啊，吸引妹子。然后 就是不说话的男生的意思是吗？ 对， 嗯， 哎，我觉得魅力先生和魅力小姐这两个性格特征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相反， 对吧？ 我觉得碧花小姐更像魅力先生的那个性格吧，然后魅力小姐更像。哎，更像什么样？有一点点相反的感觉。 我是觉得现在在职场当中，侃爷其实没有碧花先生的那种感觉受欢迎。 嗯 嗯， 对的。然后碧花小姐，我觉得很有趣。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就很喜欢碧花小姐那首歌。 嗯， 可能是因为就是阿雅演绎的很可爱吧。 嗯， 零用钱存了好久，就等今天一洒而光。因为最近报的舞会要我今晚热力开场，先疯狂的 shopping， 亮片洋装买个一打，再立双高跟鞋摇摆，舞姿绝对火啦。敷个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晶莹剔透。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再化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 魅力四射，自己都很哇哦。然后就开始啊，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我身边绕啊绕，美时间一一照顾好。I'm the super dancing queen 啊，本来就是幻想的特别特别好，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对不对？发现一个特别就是怎么样的先生，什么 bingo 正中目标哦哦，他真帅气，发烧陪我恰到好，小鹿在乱摇，等不及热力开跑，快走过来，快走过来，我心里碎碎念着，走过来了，嘴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一转身却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男生厕所。原来我只是朵壁花，大家都笑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I'm the super dancing queen， 我好拼呐、 啊，太拼了啊！是泡泡啊来了，是泡泡。话说说，碧花小姐比较神秘，男生都比较喜欢神秘的吧。 哦、 然后李想说，小鹿在乱撞，等不及 热 烈 开跑，就是碧花小姐的歌词、 啊嗯。对 啊， 然后他说，碧花小姐 心里面是魅力小姐、 哎、你知道吗，我听完那个壁花小姐这首歌之后啊，心里也是这种感觉。 嗯， 就是壁花小姐只是有的人就是天生不太擅长跟别人打交道，她可能没有那么 open 的那种性格，她不太会刚开始就表现出自己，但是她其实心里戏很多。 嗯， 你看什么郑重目标，什么快走过来快走过来，我心里默默念着对，走过来了走过来了，就是心里戏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壁花小姐可能走进来之后你会更多的发现它的魅力。 嗯，好，那让我们再用这个节目当中的最后的那么一点点时间、 嗯、 抛开我们用了整个时段去聊的这个， 怎么就到最后一点儿了，我唱壁花小姐唱了很久吗？ 就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是感情当中的这个办公室的恋情对吧， 本来聊的是办公室，后来聊成了办公室恋情 然后我们回到啊这个工作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和工作相关的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人设啊。第一个就是微管理者，就叫做 micromanaging、嗯、就是微管理者的意思就是说他会事无巨细的帮助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去协调处理每一件事。 嗯， 但简单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管得太细了。 哦，可能吧，就是太在意细节了，对不对？ 嗯，就比如订个机票啊，然后几点迟到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的人就会帮你处理、 嗯、 很适合做助理，你 很适合做老板的助理。 我就是完全不是这个类型的人， 不具备这种，嗯， 不具备这个类型 的技能。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心疼你，你知道吗 就不具备这个技能。 我觉得你是需要身边有一个微管理者的人你不适合去微管理别人 OK， 那最后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做 grapher， 他这里没有提出一个中文的一个翻译啊， 嗯、 感觉就是说 是很常见，对不对， 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工作狂当中的厉害的人、 哦， 对不对？他们埋首工作，成绩斐然，然后被称之为一个安全的伙伴，也是值得尊敬最多的人。嗯、那他们很靠谱，实际上就是除了嫁接者的含义之外，还有就是渎职者的含义、哦、啊。嗯， 就是 grapher 这个英文单词是有嫁接，然后有渎职的。 对， 对吧、嗯、所以说到底他想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想影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可能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剩下的就可能要靠咱们自己的理解， 就只有 grapher 这一 类人 他 们自己知道。 嗯 嗯， 那倒是。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办公室也好，然后在自己的集体当中也好，就是找到那个自己相对应的人设，不一定是单个的。 嗯， 因为我们都是多重人格嘛。 是的。 嗯， 来吧，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嗯，我是水水。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明天依然是我和珊珊来陪伴大家的早晨、嗯、再次感谢李想，然后感谢是泡泡啊，然后感谢 Verona， 感谢所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人，感谢范宝，我们明天再见了。接下来这首 I'm Yours 送给大家， 活力 music。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